鸟树。幼儿园的院子后面有一排篱笆，篱笆上爬满了花。早晨，东东和洋洋正在篱笆旁边玩，忽然噗的一声，什么东西打在洋洋头上，又落到地上，把洋洋吓了一跳。他们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一只黄茸茸的小鸟。小鸟扑腾扑腾地扇着翅膀，一蹦一跳向篱笆逃去。不好了，小鸟要逃走了。东东张开小手扑过去，像捉蚱蜢一样把小鸟捉住了。小鸟急得叽叽叽地叫。洋洋着急了，说，快放开手，小鸟会给你捏死的。东东也很着急，放开手，它会逃走的，怎么办？洋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轿子，把轿子上的绳子解下来，拴住小鸟的腿。他们把小鸟放在草地上，小鸟叫了一阵，扑腾了几下，就安静下来了。东东和洋洋看看小鸟，小鸟眼睛圆溜溜的，也看看东东和洋洋，好像要对他们说什么，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洋洋埋怨东东，你太使劲了，把小鸟捏伤了。才不呢，你看它直喘气，是太累了。对对，你看，小鸟闭上了眼睛，想睡觉了。早上它怎么会睡觉呢？东东说，一定是饿了，饿了就不愿意动了。那我们就给它吃东西。洋洋又在口袋里掏了掏，掏出一块碎饼干，还捉了几只蚂蚁放在手心里，对小鸟说，快吃快吃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可是小鸟闭着眼睛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想妈妈了。东东想了想说，小鸟的妈妈一定在找小鸟，他找不到小鸟该多着急呀，还会哭呢。洋洋说，对，上一回在公园里妈妈找不到我就哭了，我也哭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飞来几只鸟停在篱笆上，朝着东东和洋洋叽叽喳喳地叫。东东和洋洋一起喊，小鸟妈妈快来，小鸟在这儿呢。可是鸟儿叫了一阵就飞走了。洋洋摇摇头说，他们不是小鸟的妈妈。东东说，小鸟是自己出来玩的，它的妈妈怎么知道它在这儿呢？我们把它放了，让他自己去找妈妈。好好，我们把它放了。东东小心地把绳子解开，对小鸟说，小鸟小鸟，你别生气了，快去找妈妈吧。可是小鸟还是一动也不动。啊，它死了。东东和洋洋心里很难过，他们对小鸟那么好，小鸟为什么死了呢？东东转了转眼珠，突然说，大班的哥哥把几颗花生埋在泥里，就能长出好多花生来。我们把小鸟埋在泥里，一定也会长出好多小鸟来的，你说对吗？洋洋点点头。他们挖了一个坑，把小鸟轻轻放在坑里，又轻轻给它盖上一层土，还从泥巴旁的葡萄藤上折了一根树枝插在那儿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春天雨淅沥淅沥下个不停，小草从泥里悄悄地伸出了绿色的脑袋，东东和洋洋插的那根枝条也长出了绿芽。这就是鸟树呀。东东和洋洋告诉他们的小朋友，这棵树长大了，会开出很多很多鸟花，鸟花 又会结成很多很多鸟果。鸟果熟了，一裂开来就跳出很多很多小鸟。到那时候，小鸟每天从树上飞下来和我们玩。后来，这棵鸟树真的长大了。东东和洋洋呢，也长大了。他们在戴上红领巾的那天，高高兴兴地到幼儿园来，看望老师，看望他们种的那棵鸟树。他们已经知道，那不是一棵鸟树，是一棵葡萄树。它爬在架子上，没有鸟花，也没有鸟果，身上挂着的是一串串亮晶晶的葡萄。可是，瞧，真的有一群小鸟停在树上，在快乐地唱歌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